大树屋。在一片森林中间的空地上，绿绿的草地上长着一棵好高好大好粗的树，这是一棵大樟树，这也是一座大房子，足足有十层楼高的大房子。这是樟树公寓，鼹鼠阿鼹是樟树公寓的管理员。阿鼹特别喜欢这座房子，这座十层高的房子高高地矗立在原野上，沐浴着风和光。而阿鼹的房间就在公寓的地下一层。这座公寓里住了不少的房客，一楼住着一位年轻的狐狸音乐家，他的性格有点奇怪，但是他早上和晚上会拉小提琴，就站在窗户边拉，拉得好听极了。鼹鼠阿鼹总是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听那小提琴的声音。二楼和三楼住着两位特别要好的兔子护士，四楼住的是猴子木匠，谁家的窗户坏了，谁家的门咯吱咯吱的响，他就会来叮叮当当的帮忙修理好。五楼和六楼是松鼠开的带着大大露台的餐厅核桃亭，因为在五楼和六楼正好伸出一根好粗好长的树枝，露台就在那里搭建，你可以坐在露台上享受着大树的绿荫，来一边吃东西一边看风景。七楼和八楼嘛，现在空着没人住，鼹鼠阿鼹每次站在大树底下抬头看上面，总是会想，房间空着太寂寞了，要是有人快点搬进来就好了。住在九楼的是猫头鹰，住在十楼的是鼯鼠，他们俩很早以前就住在这儿了。他们都是夜晚活动的动物，每到夜里他们就会的咳嗽，还会啪嗒啪嗒的飞起来，飞到什么地方去。但是大家都不介意晚上这点小小的声音。有一天，松鸦先生跑来看房子。是阿鼹先生吗？请带我去看看空房间好吗？阿鼹高兴地说， 哦，好的，请跟我来吧。 樟树公寓里的楼梯螺旋着一圈一圈地向楼上延伸，他们爬到七楼看了看七楼的房间，又爬上八楼看了看八楼的房间。松鸦先生说，哦，八楼的房间有点窄呀。鼹鼠阿鼹微笑着说， 哦，那要七楼。 不过还是八楼安静一些。 那就住八楼好了。 可是还是七楼宽敞一些呀。 那么就七楼好了，您决定了吗？ 哦，对不起，我这么犹豫。好的，我决定了。 最后，松鸦先生还是选择了宽敞的七楼，就在餐厅的上面。搬家的那一天，阿鼹和猴子木匠都来帮他搬东西。哇，天哪，松鸦先生带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呀。猴子先生高兴地说， 哦，空房间有人住了，多高兴啊。 不过阿鼹满头是汗。 哦，是啊，可是东西可真够多的呀。 松鸦先生刚刚搬进了新房子，他的新媳妇儿就来了。这一天，阿鼹和大家在树下的院子里开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庆祝派对。 啊，越来越热闹啦，有这么多的人，真是太高兴啦。 过了一段时间，松鸦太太下了四个蛋， 哦，真开心，真开心！所有的邻居都跑过来，围着四枚蛋仔细地看着。可爱的小宝宝就要出生了，大家拿着花来祝贺。过了几天，下起雨来了。在雨后的第二天，一条长长的、身上长满花纹的蛇来到了樟树公寓。阿岩站在门口迎接蛇，蛇说： 听说八楼空着呢。 阿岩回答： 哦，是的，八楼的房间还没有租出去。 蛇又高兴地问： 七楼就是松鸭的家吧？它的蛋生出来了吗？ 阿衍心里吃了惊，不好，蛇肯定是盯上蛋了，千万不能让它住到了松鸭楼上。 不着急，不着急，请等等。 阿衍转回公寓去，趴在松鼠厨师的耳朵边上说了几句悄悄话。 然后他又转过身走到门口去接待那条蛇。 而松鼠厨师呢，他悄悄地上了楼，然后跑回厨房，拎着几桶水跑进八楼的房间，对着墙壁哗啦哗啦泼了很多的水。 这会儿阿衍才慢腾腾地带着蛇爬上了八楼。 他们走进房间，哇，整个房间的墙壁都是湿漉漉的。 阿衍指着湿湿的墙壁对蛇说： 这间没有租出去，是因为它漏雨漏得太厉害。我说，你不怕水吧？ 蛇瞪大了眼睛，吃惊极了。 哎呀，这也漏得太厉害了，刚下了雨，这里面就全湿了，我可不想住在这样的地方。 蛇生气地跑了，阿衍和松鼠厨师非常非常高兴。 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小宝宝们的性命总算是保住了。 很快，松鸭的蛋孵出来了，四只叽叽喳喳的松鸭宝宝一大早就会闹起来。不过这儿的邻居谁都不介意，就连脾气古怪的狐狸也不例外。邻居们仍然会聚在核桃餐厅的大平台上，吃着东西，聊着天儿，听着松鸭叽叽喳喳地叫着。 瞧，比起任何一个地方，大家都更喜欢沐浴在风和阳光中的樟树公寓。 我相信，房间很快就会住满的。 我们再听一个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日本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们是五路月子和宋琦茂树，是由周龙梅和彭毅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接力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樟树公寓，新邻居来了。风在温暖地吹着，一只青蛙来到了原野上。青蛙看着远方，突然惊叫起来： 哇，那是什么呀？ 它把一只手遮在眼睛上面挡住阳光，仔细地往前一看，哇，在草地的前面有一棵好大好大的樟树，而且大樟树粗大的树干上有一排排闪闪发光的窗户。那是樟树房子吗？ 青蛙很高兴。 走过去仔细看看吧。 青蛙穿过草地，来到了好大的樟树前面。 原来是樟树公寓呀！哇，好高啊！ 青蛙站在樟树公寓的门口，抬头仰着脖子往楼顶上看。因为脖子往后仰得太厉害了，而且青蛙的头太大，它一头朝后面栽去，咣当，摔了个大屁股墩儿。这时候，樟树公寓的管理员鼹鼠阿鼹走了出来。 你没有摔伤吧？ 青蛙站了起来。 我看呆了。 那要不要到里面来看一看？ 能让我看吗？ 阿鼹微笑着说。 当然可以，来，请进来吧。 阿鼹带着青蛙走进了樟树公寓，他们沿着盘旋的楼梯一层一层地往楼上爬。一边爬着，阿鼹一边向他介绍： 一楼住着狐狸音乐家，二楼和三楼住着两个要好的兔子护士，四楼住的是猴子木匠，五楼和六楼是松鼠的餐厅，七楼住着松鸭。哦，八楼到了。 他打开房间的门。 这个房间是空着的。 青蛙张大了嘴。 哇，好宽敞啊。 阿鼹又推开了窗户。 哇，好好闻的风啊。 阿鼹问青蛙， 那你想搬进来住吗？ 青蛙想了想，摇了摇头。 不行不行，住这么高要累死我的，要爬的楼梯实在是太多了。对了，上面两层住的是谁呢？ 阿鼹说， 九楼是猫头鹰。 那十楼呢？ 是五鼠。 青蛙听到了这两个名字，马上发起抖来。 那更不行了，更不行了。下面是松鸦，上面是猫头鹰，我被两只鸟夹在中间了。 阿鼹对青蛙说：“ 可是它们又安静又好相处啊。” 不行不行，我最怕鸟了。那就再见了，鼹鼠。 青蛙噔噔噔噔噔跑出了八楼的房间。他觉得下楼梯太麻烦了，于是他轻轻地一跳，坐在了旋转楼梯的扶手上。他就这样像骑马一样骑着楼梯扶手，嘘嘘向下滑。可是突然在转角的地方，他从楼梯扶手上飞了出去。 哎呀，砰，噼啪啪啪 啪啪。可怜的青蛙飞出去撞在了墙上，撞坏了墙上的壁灯，然后又摔在了地板上，正好摔在六楼的餐厅门口。阿鼹跑过来扶起他，大叫起来： 哦，来人呐，快来人呐。 兔子护士跑了过来： 哎呀，不好了。 他把昏过去的青蛙背到屋里，让他躺下来，还给他的额头上了药，还给他的腿上缠了一层又一层的绷带。青蛙终于醒了。 哎呀，疼疼疼，我这是在哪里呀？ 兔子说， 是三楼我的房间。 我刚才除了我自己之外还撞坏了什么东西吗？ 阿鼹说， 你撞坏了墙上的壁灯。 真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啊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啪的一声打开了，猴子木匠进来了。 嘿，壁灯很快就会修好的，不用担心，倒是你快快好起来吧。 好疼啊。 青蛙这么一哼哼，住在楼上的松鸭宝宝们跑了进来。 是鸟，是鸟！青蛙吓得差点跳起来，不过它的腿摔坏了也不能跳。 可是四只松鸭宝宝却拿出来了一碗烤布丁。 哎，这是妈妈烤的布丁。对对对，妈妈说让你快快好起来，尝尝吧，尝尝吧，可好吃了。 青蛙真吃惊，但它还是说。 好的，谢谢啦。 这天晚上，青蛙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，它睡了整整一天了。它发现狐狸来了。狐狸音乐家说：“ 护士们今天晚上要值班，由我来照顾你。” 狐狸轻轻地拉起了小提琴。青蛙忘记了疼痛，不知不觉地又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青蛙好多了。阿衍过来帮他拆掉了腿上的绷带。青蛙说：“ 这里的住户实在是太亲切了，这里真好。我现在想，就是爬楼梯累一点也没什么。不好意思，鼹鼠先生，我能搬进来住吗？” 阿衍高兴极了。 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。楼梯有点长，真是难为你了。窗户也有点高，是吧？门把手也有点那个。不过我会跟猴子木匠说一说，请他把你的房间改造一下，让你住得舒服一些的。 就这样，青蛙提着包搬了进来。他先跑去看了窗外的风景。 哇，能看到全世界呢。 猴子木匠还给他修了个小池塘在屋子里面。他高兴地在门上挂上了青蛙的名牌，就这样住下来了。这天晚上，松鼠厨师在环境优美的核桃亭餐厅为青蛙开了一个欢迎派对。这下公寓更热闹了，大家都很高兴。大家都问：“ 嘿，青蛙先生，你做的是什么工作呀？”“ 我是游泳教练。” 第二天早上，管理员阿衍开心地把外面贴的那张有房子出租的纸撕了下来。现在，樟树公寓都住满了。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丰台一幼的谷子成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是：我借神笔画天下。 我借神笔画天下，是谁发明了纸？是谁给了我这样好的画笔？于是我画天、画地、画太阳、月亮、高山、小溪，让世界上所有的颜色和形状都说出我满心的欢喜和感激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， 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我借神笔画天下，是谁发明了纸？是谁给了我这样好的画笔？于是我画天、画地、画太阳、月亮、高山、小溪，让所有的形状和颜色都说出我满心的欢喜和感激。